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城里来了一条龙。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住着一条龙，它和人类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。这条龙啊，长着巨大的绿色的身体，头上、背上长着长长的鬃毛，它有着大大的嘴巴、圆圆的眼睛和四只胖乎乎的大爪子。有一天，龙玩得太累了，它困极了，游到了大海深处，在海底慢慢地睡着了。他睡了很久很久，直到他觉得身边又臭又热，浑身难受得很。他睁开眼睛， 天哪，世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睡得太久了。 在龙睡着的时候，海底下一片蓝色的海水，各种颜色鲜艳的海底植物，还有美丽的鱼和各种海底生物。可现在，海底上一片乱七八糟。 那是什么？ 破旧的轮船，还有脏兮兮的坦克和沉在水底的烂飞机。可鲜艳的海底生物哪儿去了？还有漂亮的鱼哪儿去了？龙张大了嘴巴，瞪圆了眼睛。龙慢慢浮出了海面，海水脏兮兮，臭烘烘。远处的岸上有一些黑乎乎的房子，高高的烟囱冒着黑烟。天空不再是蓝色，而是脏兮兮的黑色。他看到一条鱼骑着一只海鸟，那海鸟身上也是黑乎乎的。鱼说， 我们喝了臭臭的海水，不能游泳，也不能飞了。 海鸟说， 啊，你快逃吧，这个城市会要了你的命的。 海面上全是漂浮的垃圾。龙很生气，他说， 我可不怕，我要进城去看看。 他说着走上了岸。他看到一座座工厂冒着滚滚浓烟，就像很久以前的小火山似的。没走一会儿，龙的脸就被熏黑了。他咳嗽起来。他看看那些烟囱，看看那些房子。一道白光从龙的眼前闪过，吓了龙一大跳。那个家伙也跟龙一样有长长的身体，它贴着地面飞，飞得很快。 龙说，怎么，你是铁龙吗？我们来赛跑吧。 于是龙跟着那个叫火车的家伙飞快地跑了起来。龙跑着跑着，就跑进了一座用钢筋和水泥还有玻璃造成的森林里。龙咯咯地笑了起来。 哦，这就是他们说的城市吧？怎么，我进城了？ 龙看着身边这些硬邦邦的东西，城市里到处都是巨大的玻璃盒子。龙突然发现自己的脸映在那些玻璃盒子上。 哦，这是我吗？哎，我真好笑。 龙的脸映在高高的楼上，映在宽大的玻璃窗户上，吓坏了楼里的人，吓坏了街上的人。 龙在城里逛来逛去，到处都很新鲜。许许多多的铁蚂蚁在它脚下挤成一团，滴滴滴，叭叭叭，哔哔哔，它们乱哄哄地叫着。龙的大脚让它们没办法往前走。突然，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冒出了无数的飞机大炮，轰啪轰，咚咚咚咚咚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他们一起向龙开火。他们以为龙是来向城市进攻的。 我只是想来看看，我只是想来看看。 龙吓得四处乱窜。可是龙那么大，跑了几步，城市里的电缆就缠住了他的脚。很快，龙不小心进到一个工地里，他被铁板、钢板包围了起来。拿着枪的人们围在铁板外面，有着长长炮筒的坦克把炮筒对准了龙。吱！一辆长长的黑黑的汽车开到了龙的前面。从长长的黑汽车里下来三个人，其中一个对着龙大喊： 嘿，多稀罕的一条龙啊，我要在这里开个龙物园，让人们都来参观它，明天就开始卖票。 旁边的那个人嚷嚷着： 我要拿这条龙去做实验，我要克隆出更多的龙来，让人们都能看到这个家伙。 还有一个人提议说： 让我们骑着龙去征服全世界吧。 说完，三个人都哈哈大笑。他们钻进了那辆黑咕隆咚的汽车，汽车滴滴噗噗放了个黑屁就开走了。可怜的龙身上缠满了电线，它趴在那儿动不了。这时候有三个小孩子偷偷从钢板的缝里钻了进来，其中一个叫自己喇叭队长。他伤心地摸了摸龙说： 多可怜的龙呢，我们得救救他。 另外一个管自己叫红博士，他说： 在古老的书上说，龙都飞在天上，你为什么不飞走呢？ 龙眨眨眼睛，难过地说： 我喝下了臭臭的海水，我可能是生病了，我的脚被那些电线绊住了，我飞也飞不动啊。 第三个孩子叫自己发明家，他站出来说： 这个城市里的玩具我都会修，我想我应该能帮你飞起来，但是你要再等一等。 三个孩子还带来了一条小狗，它没有后腿，发明家在它后腿的地方装上两个轮子，于是它可以带着轮子奔跑。小狗冲着龙汪汪地叫了两声，然后三个孩子和小狗又从钢板的缝里溜出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龙突然听到了嘟嘟嘟，那是喇叭的声音，那是那个叫喇叭队长的男孩吹起的喇叭。他带着全城的孩子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来，大家都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衣服，像是去参加一场化妆舞会。有人穿得像只小鸟，有人看起来像宇航员，有人像魔术师，有人像机器人。孩子们高喊着： 喂，喇叭队长，行动代号是什么？ 喇叭队长吹着喇叭说： 滴滴滴滴，超级无敌龙飞天计划。 哇，这可真是太棒了，还有小狗、小猫和天上飞的小鸟。 大家一大群人一起来到了铁板里面，来到了龙的身边。住在垃圾场上的破烂王说， 我愿意献出自己所有的宝贝来赞助这次行动。 就连上次来过的那个神气的家伙的儿子也参加到行动中来。他悄悄地对守卫说， 我爸爸不是要开龙务园吗？这是我们的第一批客人，是来参观的，快让我们进去。 那些守卫认识他是谁的儿子，于是就放孩子们进去了。发明家带着大家伙儿忙活了起来，大家从垃圾堆里找到能用的零件，而龙弯起腰来掩护所有的孩子。红博士指挥大家， 嘿，我们来分成两队，男孩是冲锋队，你们负责按照发明家的图纸来组装，女孩是后防队，负责跟我回到城里掩护龙还有所有的孩子。 于是所有的孩子们纷纷行动，等到傍晚的时候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发明家给龙装上了能飞的翅膀，喇叭队长按起了喇叭， 滴滴嘟嘟， 男孩和龙一起冲出了钢板，砰，龙和孩子们一起飞起来了。 喂，太棒了，飞起来啦，飞起来啦。 那三个曾经来过的大人都生气地命令军队， 快给我把他们抓回来，我们要开龙务园，那都是我的钱。 可女孩们却在街道上放起了无数的气球和风筝，这些气球和风筝把军队和飞机都挡住了。喇叭队长按着喇叭说， 滴滴嘟嘟，龙快飞走吧，你一直往前飞就能离开城市。 发明家说， 龙，我还为你发明了防污染的头罩呢，你不会吸进脏空气去了。 红博士问， 龙，你还会回来吗？ 龙犹豫了一下， 我会回来，不过等你们长大了我再回来吧。而在这之前， 龙带着发明家给他发明的翅膀、气球、面罩，越飞越高，越飞越高。他离开了地球，飞进了太空。 在你们把地球变好之前，我要先飞到宇宙去看看啦。 唐耳朵， 唐 耳朵，你在干嘛呀？ 我在看书啊。 你从早上起来就坐在这里看书？ 是的。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还坐在这里看书？ 嗯。 午饭也没有吃？ 嗯。 到底是什么书这么好看呢？ 论一根胡萝卜的诞生。 啊？ 嗯。 一根胡萝卜。首先是地里的一棵胡萝卜苗， 嗯， 它长大了，就长出了胡萝卜。 对 啊，这本书还是挺有意思的嘛， 很有科普知识的感觉。 下一页，一根胡萝卜，首先是一棵胡萝卜苗， 对， 等它长大，嗯，跟第一页写的完全一样啊， 但是。为什么要再次的出现？你要思考，对不对？ 我看第三页，一根胡萝卜，首先是一颗胡萝卜苗。第三页一样，第四页、第五页，这本书怎么每一页写的都是一样的呀？ 但是通过你的想象，你的画面是不一样的。 唐耳朵， 嗯， 你就坐在这个地方，把同样的一句话看了一天。 是啊。而且我昨天在看，前天也在看，还有上个礼拜、上个月、去年，我一直在看。 啊，我今天 真是见到神奇的事情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在呱呱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妈妈去幼儿园接孩子，门口有个发放宣传单的，见了人就往人家手里塞。妈妈随意看了传单的内容，就想顺手扔在一边，孩子看着了，连忙捡起来，把它放进了不远处的垃圾箱里。孩子的举动让妈妈有点不好意思，赶紧夸赞他懂事。这个时候，呱呱笑眯眯地对妈妈说：“ 乱扔垃圾是要罚钱的。” 呱呱这么说，妈妈赶紧补充说：“哦，是啊是啊，罚钱当然还是小事儿了哈，关键是破坏了公共卫生，是不对的。你做的对，宝贝，妈妈向你学习，好不好？”没想到呱呱紧接着又补了一句：“ 罚了钱可不是小事儿，罚了钱妈妈就不能给我买零食和雪糕了，罚的是你，伤的可是我。” 呱呱3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下午他在家玩，不小心挤到了左脚的脚趾头，破了一块皮。呱呱撕心裂肺的哭完之后睡着了。到了晚上，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，呱呱睡醒了，他自己跑过去伸右脚给大家看，并且露出了又伤心又惊讶的表情，对着爸爸妈妈说：“ 我的天哪，太神奇了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快看，我的脚趾居然好了，它就一会儿的功夫，它居然好了，完好如初，太神奇了。” 妈妈看了看他，笑了笑，最后一句：“宝贝，你伸错脚了。”听到妈妈这一句，彻底就把呱呱拉回到了现实当中，原来他受伤的是左脚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团结湖中心幼儿园的孙一鸣小朋友要教我们说一首儿歌，一只哈巴狗。 一只哈巴狗坐在大门口，眼睛黑悠悠，想吃肉骨头。一只哈巴狗吃完肉骨头，尾巴摇一摇，向我点点头。一只哈巴狗坐在大门口，眼睛黑悠悠，想吃肉骨头。一只哈巴狗吃完肉骨头，尾巴摇一摇，向我点点头。谢谢大家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 一只哈巴狗，一只哈巴狗坐在家门口，眼睛黑悠悠，想吃肉骨头。一只哈巴狗吃完肉骨头，尾巴摇一摇，向我点点头。一只哈巴狗坐在家门口，眼睛黑悠悠，想吃肉骨头。一只哈巴狗吃